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改革开放40年，北京旅游市场规模不断拓展，服务供给体系逐步健全，旅游产品日趋丰富，服务品质显著提升，北京旅游业正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来听记者石新瑞的报道。 40年来，北京旅游市场从入境旅游一枝独秀，逐步发展到国内入境出境旅游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2017年，全市出境旅游市场规模达到了511.5万人次，是1994年的500多倍。与此同时，全市旅游资源和产品日趋丰富，旅游设施和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北京市统计局服务业统计处处长王斌说， 旅游业呢，产业关联度比较高，行业覆盖面比较广，对相关行业带动作用比较强。北京呢，旅游业实现了多样化、精品化和融合化发展的趋势，接待能力和设施服务的这个品质也在不断的提升。 2017年，全市247家 A 级以上景区和重点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3亿人次，全市拥有519家星级饭店，接待人数相比20多年前提升了4倍，全市旅客的周转量为1982年有最早数据记录的27倍。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站点已经覆盖了全市各旅游重点区域，旅游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机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40年来，北京旅游相关行业企业经营状况向好，其中2017年，全市 A 级以上景区及重点旅游景区共实现收入82.7亿元，是2004年的3倍多。而且以信息化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为旅游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消息。近期天气降温明显，连续多日大风来袭，受天气因素影响，怀柔水长城景区画舫游船、快艇和自航船等项目从昨天开始停止运营。不过目前暂停的只有水上项目，其他游玩景点和陆地项目继续开放。入冬以来，全国各地都在探索冰雪加融合发展旅游新模式，冰雪节、冰雪季等活动明显增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冰雪旅游。某旅游网近日发布的2018冰雪旅游报告显示，国内最新的冰雪旅游目的地分别为哈尔滨、大连、沈阳、雪乡、漠河、长春、阿尔山、丹东、延吉和张家口。延庆玉渡山景区近期进行了人工造冰造雪，现在景区中出现了千姿百态的冰挂和冰瀑，一株株如精灵般可爱的雪山湖，晶莹剔透的小冰挂，还有气势恢宏、优美壮观的冰瀑，仿佛让游客走进了童话世界。2018京津冀冰雪旅游体验活动暨延庆区第33届冰雪欢乐节日前正式启动。本届冰雪欢乐节以冰雪狂欢、激情延庆为主题，一直将持续到明年2月底。活动期间将推出山地滑雪、冰灯花灯、冰雪庙会等近50项冰雪活动。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前后风力3到4级，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下午风力逐渐减弱，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冷空气带来的大幅度的降温，夜间最低气温到达了-6摄氏度左右，天气非常的寒冷。外出呢，大家要穿上厚实的羽绒衣。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今天天比较冷，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暖暖和和热热乎乎的， 真是得喝口热的。 是的，而且呢这个想必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 哎，就好这口的朋友其实还是挺多的， 不过大家有可能大多数朋友都是在外边消费。 反正我身边确实是有朋友在家里也用这个， 但是我对这个一窍不通， 我略知一二， 真的一点都不懂，但是我还蛮对他感兴趣，就是以后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啊，早上我愿意在厨房里边为他花费一些时间， 就是值得， 不知道值不值得。好多人都说自己用完了之后说，哎呀比外边买的什么爸爸呀什么那个呀要好喝得多，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你千万别当一个产品的奴隶就好。 明白明白明白，就是说我买了它我就非得用，我要不用吧就觉得哎呀浪费了。 对， 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 我要会享受它。 是的， 那得看今天的节目聊得如何啊如果聊到最后真的让我呀兴趣倍增啊，也有自己想要去冲调一杯的那种冲动的话， 是啊， 我有可能会选择来一个试一试。 对呀、啊，你想马上就到双十二了 啊， 满30返60， 呵，那抢券已经过了啊，那个，这个反正到了，甭管双十二也好还是什么，我觉得这东西如果置办在家里，算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启， 是的， 对吧？来吧，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种饮品，但是呢，它是怎么做的可能大家未必了解，也可能有很多很多资深人士在我们的收音机前在广播旁边说，哎呀你们聊的是这个我太懂了，也欢迎各位来一起跟我们聊一聊啊，主要是跟我普及一下。我们也请来了一位专家，北京欧美家电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区的产品部经理刘海，欢迎刘海。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他特别懂，因为当然也是这个职务之便啊，他试了好多好多款的这个，甭管是嵌入式的，便宜的几千块钱的啊，甚至这个不到千的啊，贵的几万的啊都有。我们今天聊的就是咖啡机。 首先我得先问问刘海，你在家使咖啡机吗？ 我其实， 或者说你好喝咖啡这口吗？ 因为为了研究咖啡机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开始喝咖啡了啊。 但是他先是变成奴隶的，后来慢慢融入其中，享受了， 变成主人了。 确实，确实 啊。 因为为了要研究机器，那研究机器的话，那我要先从这个饮品开始，因为机器是为了我们服务嘛，要做这个咖啡这个产品。那就想，那我开始喝咖啡吧。然后喝完之后呢，觉得这个就一直就开始就习惯起来了 啊。哎，那你能不能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就是现在家庭式的咖啡机大概都有什么种类？ 目前家用咖啡机的话是，大概分这么几种吧。第一种是低滤式的，低滤式的话当然也分为这样的，手冲也算是这种低滤式的一种，就可以手冲是最简单的。比如说我买一个简单的一个这种低滤壶，然后有一个滤纸，滤纸现在可以很方便可以买到，然后就可以在家里手冲咖啡了。手冲咖啡是比较简单，就是比较稍微，有些人可能很喜欢这个过程啊，但是有些人可能觉得是比较麻烦，因为你要不停的要浇水这样，是手冲。然后还有一种手冲呢，是一种低滤机器，它是把手冲这个过程呢是用机器来完成了，就是你还需要在这个机器上面，就是低滤咖啡机，需要在这个咖啡机顶部呢，它自带滤网。然后下面有个杯子，大家可能都见过这种机器，可能几百块钱。然后你在滤网的顶部的滤网上面放咖啡粉，然后它机器本身呢，它自己会加热水，然后再去这样冲水，慢慢慢慢就滴下来。当然这个时间也会比较长， 它就是等于说是把你手冲的这个过程呢，就机器来完成了，这是低滤型的。另外的话，我们还会看到一种就是半自动的咖啡机，比如说它是独立的，然后我们其实在市面上看到很多有一些大牌的，甚至有一些品牌开了自己的一个专卖店，就专门卖这种咖啡机的，它用的是胶囊。这种店现在北京也很多，全国也很多，大家可以在很多商场可以看到这种胶囊咖啡机，它也是类似于是这种很方便的一种，它是也算是意式咖啡机一种吧，也可以做花式，也可以做这种浓缩的意式咖啡。然后呢还有一种呢是需要我们自己去稍微也是半自动，是需要我们手动去填咖啡粉，然后再装到机器上面去，然后再做个萃取，这也是一种。另外的话就是全自动的了，全自动的话有独立的，也有嵌入式的。嵌入式的话就可以跟你的厨房家居环境搭配在一起，然后独立的话也是一个放在桌面上一个机器，然后它是可以完成从研磨豆到加热水到冲咖啡粉萃取，然后到成为咖啡，就是所有都完成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步骤，这是大概这几种吧。 哦，分这么多呢， 挺 挺好。我对那全自动的比较感兴趣。 全自动的 是不是就我往里填豆，它就自动跟我出？比如说我选那个美式的， 对 啊，我选 cappuccino， 对， 我选什么拿铁，它就自动就出来了。 是的 啊，这个好，这个好。 对， 但是这个可不便宜啊 啊。也对哈， 对吧？ 都交给 全自动了嘛？ 对，全自动会贵一点。对，一般我们市面上看到咖啡机最贵的，基本都是全自动的。 好，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呗。比如说，因为胶囊的我见过，好多朋友在办公室现在都置办胶囊的，因为确实方便。 对，方便。 它有一个跟那果冻盒似的， 小碗， 对对对， 就跟小调料似的。 对，里边是不同的口味。 对， 就是比如说你买那个 cappuccino 也好啊，什么拿铁也好啊，什么浓缩也好，它都有那种小碗出来的，就是那个东西。 对， 然后往里边把上面那膜一撕啊，把往里一扣，自动就会过一会儿时间就腾出来了一杯咖啡。这种胶囊的机器有什么区别吗？也品牌也有很多，比如说大牌的也有，然后一些不知名的品牌也有。 对， 它有什么区别吗？我们在选的时候， 一般胶囊咖啡机的话区别不是很大，基本就是原理都差不多，就是把水加热，它加热的话是在机器内部完成，加热水之后呢，然后对胶囊里面的咖啡做一个萃取，然后就是它胶囊本身就代替了我们咖啡机里面的一个就是一个滤网，金属滤网。它本身就是把这个胶囊作为这样的滤网，就你把这胶囊放进去之后，通过水高压冲过咖啡粉，然后在那个胶囊上面是它会一些萃取的时候呢产生一些孔，然后从那孔流下来就出来这么咖啡。胶囊的话就是您说就是方便，非常方便，而且现在胶囊的话你可以买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类的这种咖啡，可以买到什么有这种东南亚的咖啡，可以买到就是或者是有意大利的咖啡，或者是烘焙程度的话有深度的，有中度的，甚至还有浅度的。有些人喜欢喝酸度比较重的，也可以选择酸度比较重的这种。当然现在咖啡豆越来越深入我们这个生活了，所以分的那个种类会分得越来越细。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喝一些会有一些香气的，有些咖啡豆会有一些能有带有一些樱桃味啊，水果味啊，这样的一些香气。所以说就跟类似于品茶或者品红酒那样子，咖啡它不仅仅成了以前我们对它一个传统认识，就是一提到咖啡就是苦。其实它不是那样子的，它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种的不同口味，它产地不一样，然后土壤不一样，然后气候条件不一样，就会产生不同的口味出来。 是的是的，真是原来我对咖啡的印象就是苦，直到现在我还觉得是有苦的。包括有一次跟哥我们出去那个这个开会去，回来之后呢，在这个应该是候车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咖啡厅买一个，然后我当时不是减肥嘛，我说哎呀来一美式的，人家说美式的没有什么糖啊，没有热量，而且还有减肥的功效啊。哥呢要了一杯红茶，我要了一杯美式，结果喝了一口说哎呦我的天，苦的就脑仁疼呀。 最后他跟我说哥咱们趁着一下呗。我说行行行。 但是有一次我是也是请了一位做咖啡的朋友，他呢就给我带来了一些他们自己磨的做成了挂耳的那种耳包，就是然后我就在办公室自己泡了一下，哇当时热水冲进去香气砰就出来了，我说哇、哦 咖啡原来还这么香，而且我没有把它冲得过于浓，稍微一带色儿，我就把那个挂耳的包拿出来了，我就喝那个咖啡，真的感觉是有一点那其他的一些不同的之前没有喝到过的香气在里面。 对，是的。 我说，哦，这个是个好东西。 嗯， 但是后来就慢慢断了啊，因为可能也是因为爸爸的影响啊，不是爸爸，星爸爸的影响什么的，就图省事儿嘛，就开始喝那个了哈。哎，既然胶囊咖啡机，整个工作原理上它都差不多，所以它的机器甭管多少钱的，可能也都出来的咖啡品种也都差不多。是吧？ 它是比低滤的稍微好一点，因为它本身带有一些压力。 哦，它比低滤的要少。 对对，是的。低滤的话就是完全靠重力，哦，让热水慢慢去滤过整个这个咖啡，透过这个滤网或者是滤纸，然后形成这样的一杯啊，就是击倒回一杯咖啡嘛。有压力之后呢，它的好处是通过一定的水压，然后包括水的温度，迅速通过咖啡粉的时候呢，它会形成一层厚厚的一个叫油脂，咖啡油脂。这个是来判断我们的这个咖啡，萃取的好坏的一个标准之一。当然，就是我们的香气，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咖啡的时候，它本身那种醇厚的感觉，都是通过这个油脂。就是我们在看，特别是我们喝意式咖啡的时候，会看到上面白白的一层沫子，就是它就是像泡沫，像啤酒那个细细的泡沫一样，就这样一层沫子。这个沫子的话，就是的咖啡油脂。它只有在水压稍微高一点的时候，我们理想水压是15帕。然后水温是在90到95度之间，然后萃取的时间是在20秒左右。通过这样的几个条件下去萃取，才可以形成比较厚厚的一个叫 crema， 就是它的咖啡油脂。这样的话，我们的香气包括口感是最好的。 胶囊都能出油脂是吗？ 胶囊的话，好一点的话，咖啡豆选择好一点的话，包括机器稍微好一点的话是 OK 的，是也能萃取出来。 哦，胶囊我看到有一款机器非常漂亮，也是曾经获过什么设计奖的，就是它摆在那儿的时候是一个圆的，就整个是一个圆筒， 圆的， 对，然后呢当你把胶囊放进去的时候，它到点了，你把杯子放在那儿，它的圆就会掰开，从中间断开，然后下边有一个出咖啡啊，出那个水的那个孔，咔倒在杯子里，我觉得那个倍儿高级，我还真在实体店看了。首先卖的蛮贵的，其次它塑料感太强了，就是你看起来，我看的那一款在图片上看，好像我还以为是一个金属外观， 就你觉得哦，质感还特好。 对对对，但是实物看的话，塑料感太强，我不太喜欢那种塑料感特别强的东西，所以就也确实太贵啊，所以就放弃了。而且有人跟我说胶囊的不如那个你自己弄那种半自动的手磨什么的， 是的 不如那个好。 对，因为真正就是好这口的，你比如说可以那种低滤式的那种，就是浓淡啊或者什么自己可以可控，然后再其次呢，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因为咖啡豆的品种是不一样的，刚才就像海儿说的那样， 对 啊，就比如说我可能喝的这个可能是东南亚的品种或者哥伦比亚的，它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所以研磨的精度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一会儿在分类到其他的时候，也有好坏之分 哦。 那如果要是真的一个好的咖啡机的话，首先就是别人跟我说的，说并不是看你弄出来的口味好与不好，说主要是看它的噪音大小。 哦， 啊，这个也很重要。后来我说噪音大小，他说当然了，你比如说像研磨豆子，它里头那个搅动的那个，如果它的刀齿又结实，然后又快，就这些都存在的话。基本上声音极低，呲儿，就跟打碎机一样。 哦，明白。 但是你看，像我们家那个，哎呦，我跟你说吧，关着楼道门、楼道帘的，你在家干嘛呢？ 装修呢？啊， 真的就那样，声音很大。 哦， 你可以问刘浩， 会有会有，是 那样吧？ 是这样，对 啊，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哦呦，好。哎，我还有一个，我哥说的那种噪音特别大的，我没见过啊，因为没在别人家早起过嘛。然后 你要吗？ 改天可以试试。哎，我看到有一种是底下带一壶，就是它会那个咖啡扑掉在那壶里，就是很多美剧里边会看到那个， 对，低滤式 作品里的， 那就是低滤式， 低滤式的啊，低滤式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类似于，也可以归类成是美式咖啡机，或者是就它就是把那个手冲的咖啡，手冲的动作用机器来代替，手冲的话， 当然也有很多人去很喜欢手抽的这种感觉，这个过程当然也很舒服。也可以去静下心来之后呢，类似于泡茶一样，用通过你对水温的控制啊，包括那个你这个包括就是那个壶的高度形成的水压的这个大小，来泡一杯咖啡出来。当然那个手冲的话，它是因为它是你要通过一个滤网或者滤纸，所以它油脂的话是被过滤掉了。它油脂是下不来，你喝的话只是就是咖啡它本身的那个萃取后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就咖这个汤水，所以说这个油脂是没法喝进去的。但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要喝一个用意式咖啡机去做这个萃取的话，你可以喝到厚厚的一个油脂。 所以家用的话其实最推荐的第一胶囊我觉得还是蛮方便， 就方便， 对，如果 对吧， 对， 而且你说了如果遇到好的那个豆的话什么的也能喝出油脂。 是的， 还有一个最好的就是意式的 意式咖啡机，对，但是其实如果说选意式咖啡机跟胶囊的话，我还是更倾向于意式咖啡机，因为胶囊的话它是把这个咖啡都磨成粉然后装到胶囊里面去了，它虽然是封闭的，但是它还是因为咖啡豆被磨成粉之后它很快被氧化，氧化之后的味道就散掉了，虽然它是被在一个密封的一个小罐子里面，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它本身的味道还是有些变化，所以说就是还是推荐那些现磨的，就本身这个豆子它磨之前它的味道都存在这个豆子里面，然后你准备去喝它了然后再去磨完之后呢，它的味道然后再通过萃取是达到一个完美的它最最完整的一个咖啡的口感才能出来。 好，虽然我个人不是特别懂啊，但是我对高品质生活还是有要求的，还是有追求和向往的。我们就聊意式的，好吧 ？OK。 那意式的也分什么？比如全自动的、半自动的，还有全人工的，像这种的，它也分吗？ 对，是的。一般意式咖啡机的话，比如说我们去一些咖啡厅里面，现在大部分咖啡厅都是以半自动的这种咖啡机为主，就是你看它有个大的手柄，然后先把咖啡粉呢放到手柄上面去，然后再放到机器上面去固定好了之后呢，摁一下出水，然后热水呢通过一定压力这样冲出来，冲出来之后呢实行一个咖啡的萃取，出一杯咖啡。一般的话这种专业的咖啡店基本都是以半自动为主，因为它要去控制这个你压粉的这个力量，你粉压松了之后呢，或者你装少了装多了，或者你压的松紧程度不一样，都会导致一杯咖啡的它的出来的萃取的这种味道会不一样的， 松和紧都会差， 对，会不一样，是的，都会不一样。因为比如说我们去把这个咖啡粉放到这个它的这个手柄上面去之后，它是一个类似于碗状的一个东西，然后下面是有一些这样的小孔，出水孔， 就跟漏斗似的，但是它那个孔很小 很小，对，是的。如果说这个咖啡放得很松，因为热水通过的时间就只有20秒左右，如果你很松的话，在里面它不会说是热水很快去通过这个咖啡粉，而是先跟咖啡粉融合，然后再滴到下面去，所以这个过程呢是又不能实现很好的一个萃取。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就是刚刚紧实的那种程度，就是不是很紧但是比较紧实的时候，然后所有的这个水通过这些那个水孔冲过这个咖啡粉之后呢，会比较能够比较完整的去把这个味道去萃取出来，这也所以说这点很重要。所以说他们咖啡师在萃取使用这些机器的时候呢，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力道，就刚掌握很好的一个力道去把这个咖啡粉压好，不压是不可以的。 所以在半自动里边其实人工起到的作用还蛮大的， 挺大的，是的， 好， 包括它部分的这个放粉的这个多少，包括它的这个用的力道多少，都会影响到咖啡的口感。 人工的话我们慢慢磨练啊，一时半会儿可能培训不好，我们先买一机器。如果我们在买机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就拿半自动来说，有没有哪些参数或者指标或者哪些细节是我们去需要关注的，而这些细节恰恰也体现了这个咖啡机是好与坏。 首先就是您说的，比如说您说刚才看到机器塑料感很重的，当然我还是推荐就找一些塑料感不是很重的，毕竟它咖啡机它里面需要加热的，所以说可以找一些塑料，对 对， 是的， 就跟电水壶一样， 是的 是这样。另外的话您可以看就是比较核心的几个参数，一个就是这个半自动咖啡机它的这个水压多少，可以问到的水压，如果水压过低它萃取的肯定会不好，如果水压过高的话可能也不行，所以说看水压多少，大概是15帕左右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水压。 我看有的好像它那个多少帕多少帕是可以设置的，是吗？ 也有可以设置的， 是吧？ 也有可以，对。一般的话就是一般我们买到的话它基本是设置在15帕左右。然后你再看这个加热部分，加热水的话，这个加热水它速度快不快， 对，

好，接着说啊。 嗯，然后说就是看这个机器，就是它的就是打奶泡的这个效果怎么样？有些机器可能不带，但不带的话呢，就是可能会限制了我们做咖啡的它的一个品种种类。就比如说，你要是有一个可以这个打奶泡的这样的一个喷嘴儿。出蒸汽打奶泡，就那我们可以做拿铁，包括摩卡，包括这些那个，卡布奇诺等等，都可以去做一些这种花式更丰富种类更多的花式咖啡。 就是基本上能够涵盖了现在在市面上能够有的， 对 家里这个机器都可以具备。 对，是的。如果说就当然这也是那个区别胶囊咖啡机的一个区别之一啊，因为胶囊咖啡机它一般都不可以打奶泡，可能大部分不能打。如果说你可以打奶泡之后，你可以就可以丰富你的整个这个咖啡的种类，冲泡的种类啊、嗯。 就是在家我也能玩那拉花了， 是吧？ 啊、 如果它不带的话，比如说它只能是那个萃取咖啡，那你只能是做成美式，比如加一些水做成美式，或者是你可以加一些牛奶。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奶泡的话，可能你这个咖啡的整个它的 对、 口感会差很多，嗯， 包括卖相也差， 是的，嗯、对对是的，嗯， 好，这是几个比较关键的点， 对， 那价格大概半自动的多少钱啊？ 半自动的话大概几千块钱都可以买到， 几千是小几千还是大几千呢？ 就是小几千可以买到、 哦，小几千就可以 就可以了， 哦、 是的、嗯， 但是它会很占地儿吗？ 不占地儿，不占地儿，大概宽度就是在。 就一个笔记本电脑那么大， 对，可能 差不多吧。 对，宽度可能没它那么宽，大概就是20多公分宽，20-30公分宽、嗯。然后高度的话，大概是在有一个 30公分， 跟过去缝纫机似的， 哦，有点， 但是又没那么大， 哦，也没那么大， 没那么大， 就是跟核心那机器 顶部差不多， 哦， 差不多这么大，其实不大的，嗯 嗯，好，这是半自动的，但是半自动的呢，还需要人工的加入，比如说。您磨咖啡豆他没法帮您磨， 对， 您得自己研磨咖啡豆、 嗯、 而且呢您还得自己压， 对， 压的那个这个手感啊什么的也是最后咖啡出来的口味好不好也有一个决定的因素在里边、 嗯、 那全自动的呢？ 全自动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把半自动里面需要我们手动的那些元素全都涵盖了， 嗯， 就比如说您只需要去把咖啡豆放好把水装好就 OK 了，然后等它那个水加热完了之后，只需要，按一个键，按按键，嗯、然后就是你就等着出咖啡就可以了。 对对。 如果说有些全自动咖啡机，它会带一些奶壶， 啊， 它自带奶壶。如果这样的咖啡机的话，甚至它可以自动去做一些花式咖啡，自动配比奶泡、 哦、 牛奶跟咖啡的比例，就处于为花式咖啡，啊、就是更方便了。 哦。 哎、那你建议是来个全的还是来个半的？ 全的好啊，省事儿、啊， 贵， 是是的， 全的贵一 点，对，全都会贵一些， 能贵多少啊？ 大几千， 对，可能是、 哦、 对上万的可能都会有， 哦，嗯、但它省事儿啊，是不是？你把我，比如我买了咖啡豆，我直接扔进去，它也连研磨什么的全都帮我办了， 都办了，是的，嗯， 多好， 都解决了。 但是这个不光是贵， 嗯， 同时就比如说啊，嗯，它里头不是有所谓的打碎机， 嗯， 咔打碎。可能你时不时的要进行清洗，然后有的时候它那里的牙崩了，你这里也要经常去换，那这就相对麻烦一点。 对对，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我明白了，你们家那就是全自动的是吧？ 嗯，崩了。 如果说比较喜欢冲泡咖啡的这个乐趣，想简单的一下就是体验一下这个过程，可以就半自动，我觉得 OK 了， 对， 就很好用了。 对， 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办公环境或者是就是可能我们家里早上起来这个咖啡的喝咖啡的频率很高，每天是家里人口比较多谁都要喝，那可以要一个全自动的比较方便， 明白， 比如说三四口人都要喝，然后就点几下就可以出来了。如果说三四个人都等着你去做咖啡的话，可能这时间就需要花一点时间在做咖啡上面去了。 对对对， 特别是比如说办公室的话肯定是要放一个全自动的，因为不可能有人专门人去再去给你打咖啡，那可能就成了要专门建一个区域了，就专门开一个咖啡店了。 是，你还得开份工资呢，嗯、是不是？ 那叫茶水间。 来，咱们就说说，比如说我在家里边也想整一全自动的，毕竟方便嘛，对吧？我摁一摁钮，它就出来了。而且家里来客人的话，我又不用很长的时间我浪费在厨房里边，我可以跟朋友， 聊天的时候这咖啡就出来了。全自动的有什么选择的也是什么参数啊或者关注点啊是决定它的好坏的？ 全自动其实关注点跟半自动差不多，就还是看它的，就是包括我们看就是水压，然后就看那些核心部件的一些材质，就是还是您刚刚所说的，就是塑料质感不要太强。 像搁那牙崩了，是不是就是塑料质感太强了？ 那可 牙不是塑料的， 研磨器 那都能崩了。 对对对， 研磨器一般不会塑料的，研磨器一般不会，因为它要磨咖啡豆，咖啡豆还是挺硬的，烘焙了之后，所以说那个一般都不会是塑料的，不太会是塑料。 那是不是它的研磨器也是比较关键的一点？ 研磨器的话。还好， 还好 啊，对，还好，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从豆到粉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一般研磨器的话，它是可以调节就是研磨粗细程度的，就是您选的时候也要看重这一点，因为粗细不一样会导致咖啡的口感也会不一样，因为越细嘛肯定会越苦，它的味道会越浓，然后越粗呢它肯定会口味越淡一些，就是说也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咖啡豆的咖啡的这个口感， 那是不是还得看它的容积有多大呀？就类似于比如说一个标准的机器，那比如说小胖说我们家四口人都等着吃早餐要喝一杯咖啡呢，但是就算它是全自动的，因为它的容积比较小，可能每次自动出来只能够两杯的，我还得再蓄水。 您说的这种情况，一般全自动咖啡机的话是满一个水箱的话一般是在1.5升到2升吧，这样的一个区间，对，所以说早上起来你要是这个四五个人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一般呢最入门的全自动咖啡机应该是可以解决这个事情，它水箱不至于特别小。 我曾经见过有那种跟厨房是一体的，也就是类似于像嵌入 式 的那些咖啡机，那些它基本上都是全自动的，是吧？ 对，嵌入式咖啡机一般都是全自动的，因为它是嵌到橱柜里面去，所以说前期你要放咖啡豆放水什么的就是全部都弄好了，弄好之后的话就是它是跟你的橱柜是完全是嵌在一起的，只需要点几个按键就可以出咖啡了。 明白。 嵌入式的话基本都是全自动的。 好，经你这么介绍完，我觉得还是半自动的比较好玩。 对， 就是它有可操作的这个空间在里面， 就是有你参与进去的空间。 对对对 对，全自动的虽然比较简单，而且有些功能你都不需要你的参与，但是你觉得有趣吗？ 没趣， 对吧？ 乐趣性稍微差了， 你想拉个花都难 啊。那倒是， 对吧？ 就是而且全自动跟半自动相比的话，就是它的个性化定制可能会半自动会更多一些，就比如说那我这次想喝淡一点，我可能就是在操作上会比如说咖啡粉稍微放的少一点，或者是我压的时候呢不要压特别实，都可以去影响这个让口味稍微变得淡一点。但如果说那我今天想喝这个咖啡粉，明天想喝这个另外一种咖啡粉，那我可以就是简单研磨一点这种这个产区的，明天研磨一点，就是我根据我可能喜好不同，每天的这个想喝的这种咖啡不一样，那我可以就是放不同的这种咖啡粉去做半自动咖啡机里面做咖啡。 明白。 然后全自动的话就是你往那个这个槽里面，就是它有一个容器盛咖啡豆的，你倒进去这些咖啡豆之后呢，你等它研磨完了之后，然后再当然你可以放的不要太多，但就是当然你需要等它全部研磨完了之后才能再换下一波咖啡豆，然后再去可能就是乐趣会少一点。而且它每次的话，但是它的好处是呢，就是每一次口味都是一样的，都是固定的，就是它会有固定的研磨的克数的咖啡粉送到这个分杯器上面去，然后再去压这个压成饼，然后再冲出咖啡出来。它每次的这个重量克数都是固定的，所以说它每次这是全自动咖啡的好处，就是它的口味一定就是固定的。就跟我们去这个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那个咖啡连锁店一样，就为什么它可以保证在全球各地它的这个口感都是一样，是因为它保证了首先咖啡豆的烘焙程度是一样的，所以它全球都是采购这咖啡豆烘焙程度品种都是一样的。另外的话就是它的机器是一样的，机器一样就意味着它的水温，然后那个每次研磨的咖啡粉的这个数量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到全球各地喝的咖啡都是一样的口味。 最后还有大概40秒钟的时间，有没有你觉得特别好的你自己在用的还特别推荐给大家的这种半自动的？ 半自动的话我就是强烈推荐就是 SMAG。 首先它意大利品牌，另外就是完全是按照意式的咖啡这种严格标准去做这个咖啡机，然后萃取的程度包括做奶泡的这样的一个效果，